欢迎嚟到澳门街。咦，我哋今日有新嘉宾喎。咁首先有超似女人嘅司徒文俊啦。 嗯。 超级 shy 嘅 shy Beagle 啦。 嗯。 同埋我，大家识唔识我啊？唔识我，你可以收线啦。 嗯，你系米雪 Auntie 个女，冇用米雪嘅。 系。 系咁，首先咧，我哋要多谢下我哋赞助商啦。 啱啱十八岁，好，继续。 你嘈住我，真系我哋关注下我哋赞助商，你嘈住我啊！ 嗯，应该首先多谢你妈咪，佢赞助咗你出嚟，一直赞助你养到咁大个。好啦，快啲讲赞助商啦，唔好望我啦，快啲。 我哋赞助商有创丰物业投资有限公司。 嗯。 VPPM 澳门录像摄影学会。 嗯。 赞记美食。 嗯。 浩天企業，仲有 Yaris 嘅， 係 間鋪貼嚟嘅。咁我哋 Yaris 想買咩衫啊？ 韓日日韓 服裝。咁浩天企業係賣啲乜嘢啊？ 賣浩天企業嘅產品。 佢有咩產品啊？ 卡啊。 仲有咧？ 金融啊。 仲有咧？ 司徒文俊啦、 啊。啊，你吹得兩嘴喎、啊。咁 VPPM 澳門錄像攝影學會係賣乜嘢啊？ 攝影 啦，錯啊！佢係賣靚模噶。好，咁啊，我哋呢個節目喺咩平台聽到咧？ 咁教我哋主題啦。 係，講啊。 Macau321.com。 嗯。 跟住 Wagasin 啦。 嗯。 三藩市嘅 Open Sky Radio。 嗯。 Our TV。 嗯。 同埋天台嘅網上電台。 你同三藩市 Open Sky Radio 嘅高迪安講句，你話你好掛住佢，佢會唔會開心噶？ 人人也叫他高迪安。你有冇聽到啊 ，Andy？快覆我喎、好啊，喺 Facebook 嗰度話 message 你啊，你係咪掛住溝女唔答我啊？我遲啲先同你算帳。 佢話要去三藩市揾你算帳喎，如果咁樣。 唔得，你翻嚟俾我揾你算帳。 嗯，太好啦，好，繼續啦。咁啊。 咁首先我哋要關注一下 Andy 成日關注嘅嘢啦。 好。 就我哋唔可以同埋要反對虐待動物嘅、我哋要對虐待動物事件作出。嚴謹的關注，深入的關注，這樣呢，還有希望大家支持一下吳男女的司徒文俊，之前和之後啦都會有很多講電影的、澳門街電影系列啦、其實講得 OK 的，聽一下先啦、啊，還有呢，現在有個新的益你的 Iron Man 有獎遊戲、將會推出嘅，咁記得留意澳門街啦。 係啦，咁就今日啦，翻嚟今個禮拜節目啦，咁就我就請咗一位老友上嚟啊，咁啊叫阿 B 哥， 何 B 哥哥。 係啦，咁啊 B 哥咧要對長輩有啲禮貌啊，咁啊 B 哥咧咁就本身咧就即係、 叫人哋個姓都冇禮貌咩？ 有，咁咧就係、 司徒先生， 就係、我邊方面嘅好朋友咧就係、一個喜歡研究呢心理學啦，同埋研究一下啲犯罪心理學啊，同埋呢係譬如即係總之係關於呢一方面嘅一位人士嚟嘅。咁啊，因為呢其實司徒文俊呢係一個冇學識嘅人啦，咁但係身邊呢咁啊成日都有好多嗰啲好有學識嘅博士啊，啲教授啊，咁啊即係都唔知點解會成日群住咁多呢啲人嘅。咁啊呢位大哥呢，因為佢有時又唔喺澳門嘅，咁變咗呢就之前同佢講過呢，就喂上嚟講下做下節目啦。咁啊原先就諗住直接呢就搵佢呢，我哋講蝙蝠俠嘅，就講下啲蝙蝠俠背後一啲角色，佢嘅犯罪嘅心態啊，同埋即係引用返一啲案例咁啦。咁但係呢，首先呢我心諗啊，喂不如請佢上嚟同大家打個招呼，喺澳門街嗰度呢等大家喂認識一下佢先。咁啊因為我哋好多時呢我哋電影系列嘅聽眾好多都係澳門街㗎嘛。咁啊索性呢今日請佢上嚟呢，咁啊可能大家傾下偈呀，吹下水呀、咁樣講下講下少少佢一啲犯罪嘅嘢呀，或者點咁樣啦。咁啊 B 哥同大家打個招呼好嗎？ Hello， 我係 B 哥。好啦，今日我係嚟同阿俊兄一起研究一下怎樣去犯罪，又或者防止犯罪都可以的。 是啊， 你叫米雪妹啊。 是， 不好意思啊，忘記了你。 米雪 B 啊，好吧， 米雪 A。 哦，米雪你今年多少歲啊？ 哎，你好悶啊，你有哪一集不是說這些東西的？你說一年之後兩年之後我都不會回答你的。 你早兩年問我，我都唔答你啦，何況而家。 唔係有啲嘢睇得出㗎，俊興。 好，你指皺紋。 算啦，我驚嗰陣出唔到呢個門口。 不過係一個睇心理學研究嘅大師啊，因為頭先咧，我同佢傾閒偈嘅時候咧，我哋喺度研究緊呢個無龍迷説嘅心理，咁啊證明咧佢最近嘅心理學咧係有啲進步嘅，咁先叫佢開咪啊。咁啊，我哋今日咧喂講下個題目啦，就首先第一節我哋要講啲從來冇喺網台度講過要轟動少少嘅嘢。不如咁啊，我哋講下喂，假如澳門遭受恐怖襲擊啊，即係當純粹吹下水啫。喂，你覺得澳門而家咁太平盛世咧，會唔會有機會有呢個恐怖襲擊啊？ 機會嘅一定有嘅。 係。 問題係睇人哋襲擊我哋，佢得到嘅政治籌碼有幾多嘅啫。 咁啊，其實咧，一般嚟計咧，即係譬如一啲即係知名嘅犯罪組織啦，或者係好多時一啲一啲恐怖襲擊嘅活動啦，咁佢背後咧做所有事咧，你都有動機噶嘛。即係正如譬如你好簡單，你認識個女仔，咁你個動機啊，你想將佢變做女朋友，咁你咪追佢咯。咁跟住去到拍拖啦，你想將佢變做老婆，咁你咪又去進步咯。咁你做任何嘢，你都係咧唔同嘅過程咧會衍生，即係你都係會有個動機先嘅。咁當然啦，最終會有唔同嘅結果啦，或者衍生咗啲唔同嘅嘢咯。喂，咁你睇如果澳門啦，即係譬如而家嚟計，作為一個經濟當然好啦嘅地方啦，咁但係咧佢嗰個國際地位咧都暫時咧係即係冇香港咁高嘅。咁當然係不停攀升緊啦。咁而家嚟計，你覺得假如澳門喂突然之間會有一個恐怖嘅襲擊，或者係一啲恐怖分子喺度活動嘅話，你覺得佢係針對住邊個範疇啊？有機會 嗱，如果係恐怖襲擊嘅話咧，首先就要諗我襲擊呢個地方想為咩咧？嗱，首先全世界有好多個恐怖組織啦， 冇錯。 咁就我哋就唔好鎖死一個組織，如果鎖死咗個組織之後咧，就太過即係太過針對性就冇乜嘢講。我哋廣泛啲嚟講，嗱，一當一個普通恐怖組織，如果佢真係想過嚟搞我哋搞澳門嘅話，咁先第一肯定係博咗摧毀先啦， 係冇錯， 攞傳媒個關注，咁跟住就嘗試再利用呢啲嘢去爭取嘅籌碼嘛。咁就諗啦，澳門其實以地理位置嚟講， 係 真係好鬼食細嘅啫。 係冇錯，其實澳門係大約係如果香港嚟嘅係兩三個區加埋咁大啊嘛。 係啦，咁究竟邊個地方可以？我到我哋就當炸咗佢啦，好啦。 係好。 咁炸咗邊度？咁阿俊你又講下啦，你覺得邊度係可以最攞到傳媒反應啊？ 嗱，首先講下以下嘅今集嘅意見啦、內容啦，完全純屬虛構嘅。係 啦，係啊，我哋話炸啫，就唔係真係炸啦。係啦，三日之後嗰度炸咗就真係唔關我事嘅。 就一定唔關我哋事，因為而家錄音咧同出街係唔同時間噶嘛。 係 啊。咁我哋而家錄音。 三個月後炸咗咧？ 大家利是。咁我哋推完都有衰講過啊。 會唔會係有聽眾聽完之後覺得你個計劃非常之好，跟住之後 嗱，你聽我講句，呢個世界咧，成為恐怖分子咧，經濟都唔錯，佢先有錢買軍火，先有錢策劃嘅。咁如果聽完我哋， 而家啲聽眾冇錢， 聽完我哋呢個節目咧，係覺得又攞到靈感嘅，咁麻煩俾一份贊助費 sponsor 我哋啦。咁啊，另外我同阿 B 哥都唔介意作為顧問嘅之後。好，咁啊即係總之啦，如果有問題咧，就純屬虛構啦。咁又另外咧，我哋嘅意見啊，絕對係冇任何嘅立場同目的嘅，純粹係 純粹吹水嘅啫。 我哋純粹係榕樹頭賣藝佬嚟嘅啫。咁啊，講古佬，你係咪變態啊？ 乜嘢啊？ 嗱，我即係解釋下點解啱啱阿俊興講咗句變態咧，就唔係講緊我啊。 係冇錯。 在場有邊幾個人咧？嗱，除咗我， 司徒文俊咪最變態，冇佢照住花鏡冇話自己變態。 係啱啊啱啊嗱，咁啦。我哋在場咧，仲有個少女嘅，咁啊叫米雪。咁啱啱咧，佢做咗啲咩事咧？佢話： 我幫你變身做 Spiderman 啊！ 佢攞支筆，跟住喺我身上咧就 我幫你變身做 Spiderman 喺我身上幫我攞支筆畫紋身啦。喂，其實以你心理學嚟計，不如你即係我哋一陣間先入翻個話題啊。喂，首先你講下，你覺得佢呢啲係咩行為動機？ 細路女博取 係。 大人或者朋友的注意咯。 不是咯，是因為他剛剛拿支筆來掉我咯。 咁以他的年紀，他做呢啲嘢啱唔啱 噶？的而且確有少違反一個正常人的心理發展嘅。 即係作為一個成年係。 得啦，我判你。你畢唔到業啦！ 係成年打緊工嘅人，係冇理由會做啲咁嘅事係嘛？理論上 應該就唔會。 同埋你覺唔覺得咧？呢、這個行為咧係好自私，佢冇諗過咧，之後嗰個人行出街咧，或者一間咧，因為最近我有少少問題咧， 我冇諗過你要出街， 要去醫院復診啦。去醫院復診嘅時候，啲人會有咩去望住我咧？ 佢會覺得你寂寞得滯。 你同屋企人講話唔係你同醫生講話，唔好意思，啱啱去完探訪一個。 精神的問題 係啊， 都可以嘅，都好。 咁我哋間唔中做下義工探訪係應該嘅。 都可以，都可以。阿 B 哥， 邊個聽眾想我幫佢畫個紋身，我都可以幫佢設計嘅喎。 唉，阿 B 哥啊。嗱唔緊要，我哋錄邊個嗰集一定冇佢，你放心。嗱咁我哋因為我哋好嚴肅好正經啊，咁又講翻啦。喂，如果澳門揾一個目標，真係要我嚟做一個地標啊，一要有最大嘅 noise 嘅，做咗之後，梗係唔使諗啦，又出位，又容易單一單位，又唔係範圍大嘅新蒲京啊。 新蒲京點解好多間酒店賭場淨係揀呢間？ 外形特別。跟住咧，佢個地理位置咧，亦都因為地理位置咧，佢做完之後咧，佢可以攤換咗附近嘅交通，咁咪可以嚟到去嚟到去點講啊？即係攤換咗交通咧，方便撤離啦。咁啊，哇！我講埋啲嘢真係人哋以為我犯罪嘅。咁另外咧，其實有個好處嘅，佢附近咪好多賭場嘅。佢任何一出事嘅話咧，即係如果譬如你喺一個遠嘅地方，例如咧，我咁講啊，旅遊塔。啱啱阿米雪話旅遊塔，如果炸旅遊塔， 唔係啊，講緊燈塔啊，因為政府好保護佢噶嘛，咁你為咗宣泄 冇用㗎。如果你為你個對象睇下唔係對政府啊嘛，如果你係要攞全世界嘅注視，你一定要喺一啲咧嗰笪地方一啲好重要嘅建築物牌坊呢啲冇用㗎。你冇感覺，你即係個感覺咧冇咁強烈㗎。你梗係炸賭場啦，同埋你賭場炸咗起個牌坊冇啊嘛，你明唔明啊？你話唔定真係有恐怖分子聽我哋呢集節目㗎嘛？ 你覺得恐怖分子會諗理埋你之後起唔起得翻咩？定係佢諗住其實佢係公司嚟？ 錯啦！我同你講，其實咧好多犯罪嘅人咧，佢哋本身咧其實咧唔係大家咁諗咧，因為我做嘢唔顧後果。如果係冇腦嘅就犯唔到罪嘅。嗰啲咧冇腦嗰啲係叫犯事，係叫即係做個賊或者做個小偷嘅啫。 咁佢可唔可以有個 excuse 啊？佢可以話啊，因為我覺得新蒲京唔夠靚啊，我想咧幫你起個靚。 你一定咧，如果你要攞最大咧，就是、第一係造成最大轟動咧，係攞嗰個地方嘅中心樞紐，同埋一座好重要建築物，可以令到周圍嘅癱瘓嘅。新蒲京有咩事嘅話咧，成個王朝、成個澳門都會停。 嗯， 系啦，但系如果你净系炸咗灯塔或者牌坊或者旅游塔咧，偏远地方嘅嘢咧，赌场会照样运作，系唔会停嘅，佢亦都唔会觉得系咁严重，系一个例子。如果你系拣嗱，应该咁讲，我俾你一个问题啊 ，B 哥，你估咧，如果咧澳门半岛呢边出事咧，氹仔嗰边会唔会停晒？ 嗱，澳门同氹仔已经系三条桥， 系。 如果真係新蒲京嘅話咧，理論上就淨係最舊嗰條，有冇記住吉洛比啊？應該係吉洛比大橋。誒，係啊，最舊嗰條橋啦。 第一大橋啊。 係啦，第一大橋就攤咗。 係。 理論上仲有兩條橋撐嘅。 嗯。 咁就應該如果以單港交通就應該未話去過攤。 係。嗰邊嘅賭場會停止啊？唔喐 啫。 唔會， 即係 賭場係24小時打風都照打照玩㗎。 咁你覺得嗱，如果譬如新蒲京隔離就係舊蒲京同永利啊，如果新蒲京一出事，譬如嘣，跟住隔離啲永利啊、金沙啲，仲會唔會繼續營業啊？ 我覺得會繼續營業啦， 都係會， 但係佢會自己再 plan 咯。 其實我曾經啦，都喺 係。 酒店賭場度工作過嘅， 咁梗係啦，如果唔係我點會認識到你咧？繼續。 係啦係啦，咁部門就唔講啦，但係都牽涉到一啲保護人嘅工作嘅，我都係牽涉過一啲。好啦，咁如果根據我嘅少少經驗啦，其實無論你條街出面發生咩事都好，入面啲客係唔會知嘅。係。首先第一，舉個例，如果你真係出面無端端爆咗嘅，除非你真係爆到自己嘅啫。如果唔係，你點會無端端走到客度啊？新蒲京爆咗啦，我哋而家要撤離。 除非真係有資料顯示， 嗯， 話嚟緊下一個目標係佢哋嗰間酒店啦。如果唔係，都唔會為咗喂呢一個鐘，真係可能已經係幾百萬甚至乎千萬上落，係嗰個損失係。比較過之後係會繼續營業。 咦？喂，咁如果你咁樣講咧，其實如果我要即係純粹，如果我攻擊目標係要破壞呢個商業啦，同埋俾賭場一個警號嘅話咧，其實我喺佢唔同嘅賭場附近放細嘅炸彈，反而個效果仲好。 嗱，可能係㗎啦。仲我冇記錯，好似係就係上兩三個禮拜，喺威記門口。有個保安啊嘛，話發現咗盒嘢啊嘛， 我咪使住同個黑物近啊。 跟住就搞笑啦，我都係睇報紙嘅咋，澳門日報嗰睇嘅，大家抄翻兩三個禮拜之後澳門日報啦，所以我唔係吹水嘅。好似就話個保安咁就梗係 call 上層啦，可疑物品喎，跟住上層又話好似話真係可疑物品啊，但係其實佢哋有冇打開過？報紙冇寫嘅。 點會打開？ 跟住就 call 曬司法，封曬個區啦。跟住報紙係寫到係直情係我哋，我記錯只保安局局長都直情係落馬，嗰陣係半夜嚟嘅。係。你諗下，保安局局長半夜，哇無端端親自落埋去，就係因為有個紙盒可疑物品，結果搞一大輪之後，入邊文書啦都係報紙寫嘅啫，就係好似話啲喇叭啊同一啲電線器材。 但嗰盒嘢本身佢有冇即係好似你無痕咁寫明我係炸彈或者同胞物近嗰啲先？ 我印象中文字上即係報紙上就冇披露過呢啲嘢。 咁啊大鑊啦，炒得啦！如果有的話咧，個保安都仲要喂，佢話佢炸彈嚟嘅，我點知啫？你去開啊，係咪先？但如果你話喂，如果冇寫嘅，真係我當啊，真係一個 A4 紙箱擺喺度，跟住原來真係冇嘢嘅，虛驚一場嘅咁。呢樣嘢好大問題喎。 嚇，其實你有冇諗過可能咧，佢被讚揚咧，會唔會佢已經成為下一集或者下一屆嘅 Employee of the Month 咧？本月之星，因為佢非常之有警惕性。 嗯。 因為佢身為保安啊嘛，咁佢要需要警惕性啊嘛，所以佢警惕過高。 哇！如果間間賭場都係你做人事部喎。 有呢個可能性嘅， 逆向思維， 賺咗先咯，賺咗先咯。 你講心理學啊嘛，你點知道人哋嘅心理係點諗嘅啫？ 啊，係喎，喂，你都識㗎原來？ 我唔識㗎，我識扭轉心理啊。 咩叫扭轉心理啊？ 我識得企喺你呢啲變態嘅角度嚟諗到一啲變態嘅思想咯。 咁你 否則更加變態咯？ 我點會識你咁多年同你冇嘢咧？ 咁你否識下司徒文俊係個咩變態人？ 表面上不變態，但入面很恐怖的人啊！ 鹹鹹濕， 即係雨夜屠夫嗰啲咧，應該都要調查下佢嘅有冇發生。 鹹鹹濕咧？ 我唔知喎。 中唔中意鹹濕小動物咧？ 非常中意啊！佢成日幫佢只安德魯影嗰啲 sexy 相啊！ 哦，係啊，裸照啊，即係肚腩嗰啲。 係咧，裸照啊，從來都唔俾安德魯著衫噶。 有冇非禮過你啊？ 只安德魯啊？ 你啊，有冇非禮過你啊？ 我相信如果你有，你應該而家係踎緊監。 點解啊？你真係大義滅親啊！告我， 我會告你。 真係過分嘅。 唔係啊，信興有眼光啫，俾你。 嗯。嗱，阿 B 哥呢啲咧老寒磚啦，一講一句 咧。阿 B 哥咧話俾你聽啊，其實咧佢嘅性取向有少少歪曲嘅。 喂，你咁樣話啲長輩？ 所以其實咧。 你咁樣講啲長輩，喂對唔住， 其實咧， 瘦女，瘦女唔識講大話，瘦女唔識講大話，你唔好諗，瘦女唔識講大話。 其實點解佢會同阿文俊興咁熟咧？因為佢哋兩個友誼。 喂，你係咪即係話我同 B 哥係基？ 佢哋而家著緊。 你係咪話我同 B 哥係基？你係咪話我同 B 哥著情侶裝？ 唔係，我話 你有冇見過？你有冇見過？ 我話你著緊 就係。你有冇見過我攬住 B 哥喺牀上邊？我哋上次嘴石嘴，你有冇見到？冇啊嘛，你唔在場，你講啲乜嘢？ 我見你哋而家飲埋同一支嘢飲咧。 咁又點啫？好正常啫，我個石頭。 一支 2.5 公升嘅可樂，大家都係同一支，梗係攞杯分嚟飲啦。 係咯。邊次你咁變態啊？嗌 pizza 嚟，成個12寸自己食曬，可樂 2.5 公升一個人飲曬，係咪先？係 啊 係。仲講啊嗱，司徒文俊。啊，唔係你唔係叫司徒文俊，對唔住，我代入咗，我啱啱用方法演技代入咗落去。第二個人身上，對唔住，我間唔中有呢啲病發作。喂，講下 B 哥，咁如果係你咧，除咗無米小屋企咧，你會炸邊個地方啊？ 嗱，如果你話以時間性嚟講嘅話咧，依家嚟緊首選就係幾日之後，嗱啱啱上完太空啊，我哋嘅三位國寶過咗香港啊， 係喎， 幾日之後會嚟澳門？ 哇！ 嗱，到時 三位國寶喺度，再加埋一啲航天學嘅工程師，跟住再有啲澳門嘅中小學生又搞一下演講會啊，同佢哋，跟住又可能同啲高層食下飯。 哇！ 嗱，你試諗下，如果佢哋同啲澳門嘅中小學生傾緊偈嘅時候，突然間嘣， 如果 我指國際嘅嗰個咩關注攞到，直情中國北京政府即刻關注啊！ 喂，如果咧呢單嘢發生喺美國咧，就會推算咗話係外星人做嘅咯，肯定係天狼星人做啊！2012年 或者射咗啲嘢上去激觸得罪， 係啊，跟住佢有啲 feedback 俾翻我哋，係 咪？係啊。其實我諗住喺澳門打個麥田圈嘅，不過澳門就冇麥田。 係啊。 但點知唔小心炸出嚟都會出。 見到個三個 BB， 即係其實好耐以前都有人去，佢話不如我哋暗殺安漢街街啦。跟住後屘去到海洋公園發現原來係人扮嘅，跟住哎呀，呢個反都啲陰謀。流學嚟噶嘛？原來係人扮嘅安家雞，你知唔知啊？你真係唔知啊？呢個 urban legend 嚟嘅喎。 我知啊，上一次你先係嗰個帶住嗰啲安家雞，你做家家定安安啊？上 安啊，開開心心，間唔中我都去客串下嘅。 咁遙遠？ 澳門嗰兩隻係啊，入路環嘅，不過 OK 啊，500蚊一日做得過啊。 下次叫埋我啊。 你都 OK， 不過遲啲好似話咧會。 佢幾時會生一個出嚟啊？咁佢嗌埋我。 你扮企鵝就得嘅，以你嘅樣貌身形。 你扮咩啊？ 我扮你咯。 你扮低 B 貓係嘛？ 低得過你，好。 低 B 飛天紅豬。 喂，夠啦！你嚴重影響我哋節目質素，知唔知啊？嚇！ 勾你出去啦！我做主持咪啱咯。 啊好啊，我俾你主持啊！嗱，橫掂而家時間差唔多，俾你講讀白三分鐘啊！如果係你會炸邊度啊？ 我會炸咗司徒文俊屋企。 仲有咧？ 炸埋佢貓屋企。 仲有咧？ 你做乜把聲突然間 我哋好認真㗎。 仲有呢仲有呢你講多次。 我唔講。 好咁你有咩想同觀眾讀白啦零三分鐘唔記得我哋下節嚟講啦。你講啦。你有啲咩想講我俾你做主持嚟講呢三分鐘。 我唔鍾意講。你叫我講咗講咪好冇面。 嗯。 走先啦拜拜。 哦好啦咁下次返嚟啦。